林，是日月丹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朝被匈奴的和亲政策弄得是晕头转向，和还是不和这个问题，朝中大臣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还是没有结论。而匈奴骑兵呢，却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速度出现在了边塞附近，汉朝就近在咫尺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匈奴内部出现了叛徒，有三个骑兵突然来了个弃暗投明，悄悄地告诉边关的汉朝守军，匈奴又来了。尽管当时的通信设备不是太好，但汉宣帝还是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于是派大将军军监治重率领5000骑兵分为三路出塞去迎击匈奴。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左大且渠和呼卢兹王只能无功而返。与呼卢兹王的落寞相比，左大且渠却显得非忧而喜。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正是他想要的。他这次出兵的目标并不是想打击汉朝，而是借机掌握兵权。那三个叛徒就是他安排给汉朝放风的饵，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名正言顺地退兵了。他不但退兵，而且一边退还一边向虚吕全曲单于请求增兵。虚吕全曲单于眼见前方形势危急，马上给他增兵20000。随后手握30000精兵的左大且渠没有进兵也没有退兵，而是坐在那里以待天时。至于天时什么时候到，完全取决于颛顼。颛顼岂是甘愿沉沦甘愿寂寞的主啊，失去胭脂位置的他马上就来了个移情别恋。给了颛顼第二春的是右贤王屠其堂，因为新单于上任，作为堂堂右贤王的屠其堂自然要来王庭参拜。结果这一拜，虚吕全曲单于高兴了，颛顼更高兴。原来啊，颛顼对长得玉树临风的屠其堂是一见钟情，这不正是他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吗？于是他马上就对屠其堂来了个暗送秋波。但屠其堂却没什么反应。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颛顼并没有灰心也没有气馁，而是充分发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了个将爱情进行到底。既然暗的不行，就来明的了。于是把屠其堂叫到他的闺房里边，借口有事相商。结果屠其堂不明就里的就来了，那场面跟《西游记》里边的女儿国国王引诱唐僧是一样的。颛顼穿着若隐若现的禅衣，斜躺在绣花床上，床前檀香缭绕，香气沁人，此情此景断的是让人心醉。 都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尽管专曲已经是徐娘半老，但是风韵犹存。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情景，只要是男人，只要是正常的男人，只要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男人，都无法拒绝。屠其堂是个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他也无法免俗。因此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就可想而知了。罗刹帐里温柔乡中，什么叫颠龙倒凤，什么叫醉生梦死。细心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呢，当年刘邦从王寡妇家里出来，大字不识一个的他居然大声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至于汉武帝在洗衣间成功泡到了绝世美女卫子夫之后，也随波逐流了一回，他也大声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此时当屠其堂从专渠闺房出来的时候，却是两情相依，万般不舍。此后两个人是频频约会，短暂的欢愉，长久的分离，无尽的相思，无穷的渴望，都化作相思之泪飘落在风中。神爵二年五月，匈奴每年一度的龙城集会定时召开，参与的人员是朝中所有重量级大臣。而龙城集会的目的是祭祀天地，祭祀日月，祭祀鬼神。作为右贤王的屠其堂自然也要来参加了，这一下专渠的脸上终于笑了。祭祀完毕，专渠却拉住屠其堂的手不让他走了，一是舍不得他走，鱼水之欢还没尝够呢，二是虚吕全渠单于身体不太好，老是有病。也正是因为专渠的强留，再加上虚吕全渠单于病重，屠其堂果真就赖在王庭不走了。那《水浒传》里的潘金莲、西门庆和武大郎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说过，现在虚吕全渠单于病重，专渠和屠其堂上演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屠其堂没敢直接对病重的虚吕全渠单于下毒手，再说也没必要下毒手了，只要顺其自然等他死就行了。而此时呢，专渠的父亲左大且渠已经带领着早已蓄势待发的精兵慢慢地向王庭靠近，目标也很明确。万事俱备了，只等虚吕全渠单于早点咽气儿。果然他没有坚持多久就撒手而去了。随后的事情很简单，虚吕全渠单于前脚刚到阎王那儿报道，左大且渠后脚就到了，很快王庭就成了专渠的天下。在他的拥护之下，他的情郎屠其堂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单于。屠其堂从此有了卧鱼渠敌单于这样一个新称号，而专渠的头上自然有了胭脂的称号。这样朝中大权由这位老佛爷掌握了。卧鱼渠敌单于篡位之后，首先站出来给他当头一棒的是日逐王先贤坦。卧鱼渠敌单于还在做右贤王的时候，两个人就因为争权夺势有些过节，但那时候好歹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互不相干。而卧鱼渠敌单于上任之后，先贤坦自然知道，在这样跟自己有过隙的主子下边打工，非但没有出头之日，而且还有沉落为一无所有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不等卧鱼渠敌单于有所表示， 自然就主动炒了他的鱿鱼。良禽择木而栖呀，既然主无好主，先贤谭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派人到渠犁通报那儿的汉朝守将郑吉，表示愿意归降。郑吉一听有这么好的事儿，赶紧发动倾城之兵去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随后汉宣帝马上开出了奖单，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封郑吉为西域都护。郑吉的这个西域都护跟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可以设立自己的办事处，可以拥有先斩后奏的决定权，可以拥有高度独立的自治。事实上，郑吉在乌垒城设立办事处之后，起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西域36国完全和匈奴脱离了关系，归降汉朝。我与居里单于刚一上任，日逐王就给了他当头一棒。我与渠犁也不是等闲的主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结果日逐王的两个弟弟遭殃了。我与渠犁单于对他们两个说了，对不起，你们的哥哥犯了滔天大罪，我只能把你们给杀了。他是他，我们是我们，希望单于不要混淆在一起，如果我们也真有反心，就不会留在朝中了。你们这样也可能别有用心，想做卧底吧。不管怎么样，你们呐都活不了了。眼看卧与渠犁单于一意孤行，要处死日逐王的两个弟弟，朝中大臣此时个个紧闭双唇，生怕祸从口出。就在这时，一个叫乌禅木的大臣奋不顾身地请求赦免日逐王的两个弟弟，大致内容也无非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惜当时的卧于渠犁单于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况且这个求情的人是谁不好，偏偏是乌禅木。乌禅木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就是他是日逐王的姐夫，没把你拿下已经格外开恩了，你现在来求情，是不是见我好欺负啊？事实证明，乌禅木起到的作用非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推波助澜了。结果日逐王的两个弟弟就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杀鸡儆猴，我与渠犁单于处决了日逐王的两个弟弟，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平衡。却不料鸡虽然死了，猴却一点也没害怕，反而喊出口号来了，我要造反。我与渠犁单于是篡了虚吕全渠单于儿子启侯华的位置，这个启侯华失去了单仪的位置，等于丢掉了一切，那就是一无所有了。可事实上呢，他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但至少还有一样，一个人，一个和他不离不弃的妻子。如果大家以为启侯华和他的妻子从此隐姓埋名，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那就错了。身在皇权家族的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残忍的，因为他们拥有一切，而一旦失去将是一无所有，甚至连安身之处都没有。换句话说，启侯华此时就算是想和妻子做普通老百姓，隐姓埋名的过日子，但想着斩草除根的卧于渠犁单于也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天下之大，竟没有藏身之处，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此。既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已经是注定被宰杀的命运了。齐侯华自然不会甘心就范，他选择的不是和日逐王两个弟弟一样的愚忠，而是大叫了三声：“我要造反！我要造反！我要造反！”他之所以这样底气十足呢，是因为有后台呀。这个后台就是他的岳丈乌禅木，而先前乌禅木明明知道自己的劝说无效，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卧于渠敌单于，一是出于血脉相连的人道主义关系援助，二是为自己的女婿造反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事态果然朝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了，卧于渠敌单于处死了无辜的日逐王的两个弟弟，引起了民愤。而乌禅木这时候没有再迟疑，趁机联合老相好左帝贵人，拥立启侯华为单于，号称呼韩邪单于。与此同时，乌禅木马上进行了舆论宣传，宣称呼韩邪单于才是匈奴如假包换的单于。随即和左帝贵人马上就对卧于渠敌单于进行了攻打。卧于渠敌单于荒淫无道，残暴不忍，早已经失去了人心。一听正宗的新单于来了，纷纷的反戈一击表示欢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们在欢迎新单于到来之前，把老单于送上了断头台。专渠也在动乱当中失踪了。按照现代人失踪的说法，比如说某某海船在海中作业失事，有多少人失踪之类的来推断呢？失踪的人多半是凶多吉少，只是找不到尸体罢了。专渠不知所踪，但部将都隆齐却充分发挥了脚底抹油的功夫，来了个大逃亡。面对着漏网之鱼，乌禅木主张对都隆齐进行穷追猛打，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但年轻的呼韩邪单于毕竟不成熟，认为卧于渠敌单于已经死了，都隆齐对他们构不成威胁，所以网开一面，或者他们哪天会良心发现来投降。再说这样也可以让天下人知道他仁义的一面。可是呼韩邪单于不会知道，他仁义的背后却是祸患的开始。都隆齐没有逃向汉朝，因为途中早有一人给他伸去了橄榄枝。抛出橄榄枝的是右贤王，此时的右贤王是卧于渠敌单于的弟弟。他这个右贤王的位子还没坐稳呢，哥哥卧于渠敌单于就死于政乱之中。本着同病相怜的原则，自然马上都向都隆齐抛去橄榄枝了。两位浓眉大眼的铁汉一牵手，信心足了，胆气壮了，于是干脆直接宣布和中央政府脱离，直接建立新的政府。国家主席是日逐王伯旭，他被称为突骑单于。接下来一场火并马上上演了，突骑单于在右贤王和都隆齐的支持下，马上向呼韩邪单于进行了逼宫。结果也很简单，呼韩邪单于发挥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特长，在突骑单于到来之前拔腿就跑，算是逃得了性命。突骑单于占领了王庭之后，在重用右贤王和都隆齐的同时，还重用了前日逐王先贤谭的兄长右敖建王和乌季都尉。西方的呼杰王独霸一方，手上要兵有兵，要权有权，眼看自己没有得到突骑单于的封赏和重用，心里自然很不平衡，于是就到王庭来了个毛遂自荐。 但屠齐单于好像对他不感冒。眼看自己得不到重用，呼结王干脆就赖在王庭不走了。他一面继续毛遂自荐，一面却和屠齐单于的宠臣韦离当户勾搭上了。最后两个同病相怜的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功臣右贤王和都隆齐都在朝中，他们永远都只能当配角。最后两个人达成了共识，除掉右贤王和都隆齐才能翻身做主人。他们选择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实用，诬陷。这是小人常用的伎俩，却常常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屠齐单于立马就中套了。当时正处于极度敏感时期，稍有不忠稍有不利的因素都要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可怜的右贤王和都隆齐被屠齐单于以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就推向了刑场。血腥终于让屠齐单于醒悟过来了，于是他在盛怒之下砍了韦离当户的脑袋。朝中三位重量级的人物因为相煎太急，结果全都毙命了，剩下的人自然是居安思危了。呼结王担心重蹈覆辙，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自立为呼结单于。眼看呼结王自立为王，右敖建王立马效仿，自立为车离单于。无忌都尉也不是寂寞的主，马上把自己的称号改为无忌单于。一时间，匈奴国内竟然出现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单于五个。什么叫四分五裂？现在的匈奴就是四分五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每

多云，知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面对匈奴突然出现的乱世纷争的局面，汉朝自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朝中大臣们都一致认为，趁此机会消灭匈奴。于是武力革命又一次摆在了汉宣帝的面前。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动武声浪，汉宣帝显然也招架不住了。再说在机遇面前，他也蠢蠢欲动啊。于是乎，他大手一挥，就要下达进军的命令。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朝中闪出了一员大将，大声说道：此时不进军比进军更好。接着他说出了理由，首先是师出无名。前边的虚吕全渠单于生前仰慕汉朝的风化，一心向善，曾派出使者表示愿意臣服，请求和亲，但是和亲没成，他先死了。我们要是现在出兵讨伐匈奴，师出无名就是趁人之危了。其次是要以德服人，现在是匈奴动乱时期，我们应该派出使者去吊唁前单于，在他们实力衰弱的时候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祸患，显示汉朝的大仁大义，这样必然会让他们感到汉朝的友好和温暖，他们自然会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地臣服。这样安抚的怀柔政策比直接动武的效果要更好。说出这些话的人叫萧望之。汉宣帝见他说的有板有眼，有理有据，也听从了他的怀柔之策。至于这个萧望之是何许人也呢？咱们后边还会讲。事实证明了，萧望之的怀柔政策是极为正确的。话说眼看自己的手下纷纷自立为单于，突骑单于自然不会撒手不管，于是他启用了唯一雪藏的大将都隆齐，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事实证明，名将一出手效果不一般，他马上就打败了车离和乌吉两位势力最小的单于，下一个目标就是呼结单于了。呼结单于自然不会甘愿等死，于是在一边接纳车离和乌吉残兵败将的同时，一边来了一个主动禅让，把单于的位置主动让给车离。他为了推卸责任和自己的前途着想，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三位单于合并成一个单于，集三国之兵的车离单于自然又雄心勃勃了。突骑单于也深知这一战关系重大，不敢怠慢，率清朝之兵来和车离单于进行大决战。大决战之前，他叫都隆齐悄悄地派出一支精锐部队绕到敌人的后方。 决战开始以后，两军正打得难分难解呢。关键时刻，车里军队的背后突然骚动了起来，自乱了阵脚。他们无心恋战，最后演变成了溃逃。不用说，都隆旗的骑兵起到了效果。都说一将胜勇追穷寇，匈奴人的千里追踪战术本来就是一大优势。也正因为这样，突骑单于为了把车离单于一伙彻底的赶尽杀绝，进行了生死大追踪。你逃我追，就在车离单于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时候，突骑单于也体会到了什么叫无根的野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突骑单于只顾一根筋的追击，完全忘了他的身后还有另一个叫呼憨爷的单于，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龙争虎斗。于是就在他追的过程中，呼憨爷单于也没闲着，开始捡战利品，并且一举就把突骑空虚的老巢给攻占了。突骑单于正追得不亦乐乎呢，猛然遭到了呼憨爷单于当头一棒，顿时就停止追击了，也来不及细想，带兵就往回赶，一心只想抓住呼憨爷单于，剥他的皮，抽他的筋。事实证明呢，这只是突骑单于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既然呼憨爷单于赶驴来占他的老窝，来拿他的东西，自然是有备而来了。他早已经布置好了口袋，就等着突骑单于来钻了。突骑单于此时风风火火地来了，以为呼憨爷单于闻风就会跑。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已经成为呼憨爷单于痛打的落水狗了。最终，走投无路的突骑单于选择了自刎而亡。都隆旗走投无路之下，没有选择自刎，而是割下了突骑单于儿子孤茂楼的人头，然后大摇大晃地撤军，逃到汉朝去邀功了。老实本分了一辈子的都隆旗，终于以这样的方式报复了突骑单于一回。而呼憨爷单于灭了突骑单于，顿时间就成为了风云人物。趁热打铁，他对车离单于采取了招降的怀柔政策。车离单于这时候只剩下残兵败将了，没再躲猫猫了。至此，匈奴的五个单于归于呼憨爷单于一个人，匈奴国内基本恢复了统一。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短暂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突骑单于的堂弟修寻王收集了残余部队，马上就自立为润镇单于。呼憨爷单于就派他的哥哥左谷李王忽图无私去攻打润镇单于。事实证明呢，忽图无私果然不负呼憨爷单于的厚望，很快就消灭了这股反动势力。呼憨爷单于很高兴，他准备了最隆重的迎接仪式，准备迎接功臣忽图无私的到来。就像英雄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一样，忽图无私是左等右等都不来。等到他快不耐烦的时候，花都快谢了，终于等来了忽图无私。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哥哥却已不是那个哥哥了。忽图无私的头衔此时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置之古都侯单于。现代女人不都经常感叹吗？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这话就说对了一半，男人有钱就坏，男人有权了也会变坏。 面对哥哥的变坏，呼喊野单于很是心寒，甚至苦苦相劝哥哥能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知古都侯单于脑袋摇得就像拨浪鼓一样，悠悠地回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既然谈不拢了，那接下来只能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眼看就要这样无休止地征战下去。这时候左一义子王就向呼韩野单于献计了。听说有人献策，呼韩野单于自然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然而左一智子王的计只有四个字：向汉称臣。这样呢，既可以保全单于不在内耗当中灭亡，又可保全匈奴的人民不再受战乱之苦，这样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呼韩野单于先是感到很震惊，随即静下心来冷静地思考，最后抛开了种种顾虑，决定赌一把。甘露元年，呼韩野单于派遣自己的儿子朱楼渠唐入汉为人质，请求汉朝派兵来平乱。就在呼韩野单于用这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方法向汉朝抛去橄榄枝的时候，置之古都侯单于也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急忙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右大将居于立入汉斡旋，并且说：“如果你汉朝要去支援，不要支援呼韩野单于，一定要支援我。”关键时刻，呼韩野单于不再犹豫了，干脆放弃了在匈奴的一切，带领自己的部队直接投奔汉朝去了。这一下谁是真心投靠汉朝，总算水落石出了。置之古都侯单于在感叹无可奈何的同时，因为惧怕呼韩野单于去报复他，来了个北遁，就是逃得远远的，离汉朝越远越好。置之古都侯单于就这样成了不折不扣的躲猫猫了。有那么一句话是墨子说的：“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意思是说什么呢？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是有了助人为乐的品德，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先说两个小故事吧。《世说新语》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华歆、王朗两个人一起乘船避难，在半途当中遇到有一个人想搭船，华歆就感到很为难，王朗却说：“幸好船上还有空余，为什么不许可呢？我们要多做帮助人的好事才对。”这个人上船之后不久，就听到后面杀机四伏，原来是盗贼追来了。只见盗贼离船越来越近，在这事态险恶之时，王朗想抛弃后来的这个人，可是华歆说：“我原先之所以犹豫，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既然已经接受他的请托，怎么可以因为形势危急而见死不救呢？”最后他们终于让那个被盗贼追赶的人获救了。另一个小故事说，我国古代名医华佗，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的助人为乐精神感动了许多人。华佗行医不像当时其他的医生那样一定要病家寻上门来才给医治，他经常是主动给病人治病。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 他常常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上百里几千里以外去给人医伤治病。有一次外出看病回来，天已经很晚了，途中碰到一个人蹲在路边呻吟呢，他就主动走上前去询问。路人说了，肚子突然疼得厉害，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华佗就在路旁给他诊断了一下，告诉他了，你肚子里边有虫，可以向附近的小店要三杯酸醋，喝下去就会好了。那个人照他说的办了，果然肚子就不疼了。当这位病人要感谢华佗的时候，华佗却连名字也没留下就走了。这两个故事呢，讲的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闲话少说吧，言归正传，前面已经说过了，那草根皇帝汉宣帝之所以能神奇般以黑马的姿态登上皇帝的宝座，离不开一位雷锋的帮助。这位活雷锋的名字叫丙吉。丙吉字少卿，西汉鲁国北海人，因为从小就喜欢研修法律，做了鲁国的御史。因为他为人谦逊，工作又任劳任怨，慢慢的升迁到了廷尉右监的位置。征和二年，乌古门爆发，廷尉监丙吉作为稽查长被调到京城，负责处理废太子刘据一案。他怜悯这个无辜的婴儿，就让女警官胡祖和郭征清等人保护和抚养黄冲孙。后来汉武帝听风水先生说长安监狱有一股天子气，就派遣特使将监狱中的犯人一律格杀勿论。使者奉命连夜来施行斩首行动，稽查长丙吉却极不配合，他把特使挡在门外，义正辞严地说了，人非草木，岂能滥杀无辜，更何况现在皇上的亲曾孙也在牢中呢。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吃了闭门羹的使者只能回去向汉武帝报告了。也不知道是汉武帝终于良心发现还是怎么的，总之他发出了天意如此的感慨之后，就来了个大赦天下。随后丙吉拿出了自己的薪水供养黄曾孙，后来听说黄曾孙的外婆和伯父还在，才将黄曾孙交给他们抚养。再后来昌邑王刘贺只做了短短几十天的皇帝，就因为淫乱成了废皇。就在皇帝人选难找的节骨眼上，耿直的丙吉向摄政大王霍光提名了草根皇帝候选人黄曾孙刘丙吉，理由是他温厚善良，聪颖仁和。霍光再逐一考察，认为刘丙吉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没有强大的政治团体，没有不良的作风，是个易于操纵易于管理的最佳人选。就这样改名为刘询的刘丙吉就一步登天，成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草根皇帝。可是汉宣帝一直认为自己是时来运转，但不知道自己能登上皇帝宝座的幕后推手竟然是丙吉。而丙吉也不以自己救命抚养及推荐之恩自居，相反他对谁也不提起这些恩德，而是默默坚守在自己监狱长的位置上工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丙吉的努力没白费，他很快就被汉宣帝提升为关内侯。缔结三年，汉宣帝立刘氏为太子，忠厚的丙吉被立为太子的老师，